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和白伟聪，我们都非常感谢各位的加入。那么这个星期呢，最新的香港呢个经济比较轰动的消息，就是汇丰控股呢在市场完全没有任何预期之下呢，就突然提议呢将它名下的恒生银行呢是私有化，即是说呢恒生从此呢就在个股票市场那里呢是除名。那么这个消息呢就震撼了香港的市场。咁汇控呢此举呢就好明显㗎啦，就为咗呢係深陷外坏账嗰个拖累或者呢负担嘅恒生银行呢係拆弹，然后呢稳定嘅市场信心。咁恒生呢係汇丰嘅仔嚟㗎。咁如果个仔生性呢，个阿妈呢就梗係含笑呢睇住个仔在外面赚很多钱回来又孝顺阿妈，那个阿妈又准时就在家里煲汤，那么两母子关系就乐也融融。那么就以前有一个报纸的标题就是说，儿子生性病母就倍感安慰。那么就现在调转来，个仔咧就好似有病啊，个阿妈咧就我哋睇唔出咧系有病，因为阿妈咧系财雄势大，咁咧就但阿妈咧就决定咧叫个仔系翻嚟住咁解，即系个仔啊本来脱离阿妈噶啦嘛，系嘛，养大你啦，供书教学啦，咁个仔又大学毕业啦，咁咪出边赚钱咯，系咪分分娶老婆咯，娶咗老婆生咗个仔咯，咁阿妈又好开心咁抱孙啦，咁个仔咧喺出边事业有成啦，闯荡江湖啦。仲每年孝敬阿媽啦，請阿媽去坐遊輪啦，遊地中海啦，咁本來咧就順風順水，點知近年嗱，各位你睇睇香港尖沙咀嘅彌敦道啊，香港港島嗰邊嘅銅鑼灣啊，咩軒尼斯道啊、天樂里啊，一路殺出嚟都唔使我講噶啦。咁而家有好多香港嘅有心人咧，無端端揸住個手提電話咧，喺度行街巡鋪將電車路兩邊咧嗰啲吉鋪嘅狀況我前幾日咧就有啲朋友話俾我聽，佢睇咗成個鐘頭嗰個尖沙咀由彌敦道至到金馬倫道、加拿分道同埋呢個金巴利道嗰度兜個大圈，翻嚟九龍公園，一路去到廣東道。本来这个真是车水马龙的香港呢，就现在有很多店铺真是落晒闸，尤其在闹市市中心的弥敦道，你都可以估到这些落了闸的店铺为什么落闸都找不到租客，就是个业主呢是不肯大幅度减租。为什么不肯大幅度减租？因为呢他们那个店铺是极可能是按上按呢就欠银行那里的钱，如果你是大幅度减租的话，怕银行知道了就call窿。所以你说不明白为什么汇丰是收购，或者收不是收购，私有化这个恒生呢，你其实你走一走街巡下那些有多少拉了闸的店铺呢就知道了，是吧？汇丰控股呢现在就是恒生，是人都知道是大股东来的。恒生一直都是汇控呢是会生金蛋的鹅。现在突然间这个仔在外面做生意失败，兼妻离子散，老婆又离婚，即是大吉利是咁拖埋个仔走，分分钟个仔喺出边又缺乏咗个谋生能力，遇到车祸俾人撞跛一脚，咁点算啊？好彩唔怕，阿妈咧就守住个老公，同埋即系嗰个仔个老豆好多个家业，咁唔紧要啦，你翻嚟屋企住啦，阿妈呢度咧大屋咧就有四间房。執下執下都可以咧，俾翻间房你入去入嚟住嘅。咁入嚟住之后咁点啊？咁啊，梗系阿妈杀起晒呢个乖仔嗰个衣食住行嗰啲钱啦。咁我喺出面仲有面嘅，翻去黐住屋企住唔紧要啦。呢个世界而家但求有个蝉牙遮头啦，同埋咧有三餐食饭咪得咯。身为老妈子，唔通系忍心睇住你个衰仔瞓街咩？咁於是咧就冇辦法咁個仔咧就跌埋心水，就賣咗自己嗰層樓咁還咗錢俾銀行，又翻去阿媽喺 半山啊，种植道、山顶道嗰个大屋嗰度咧住住先，咁都来也融融嘅吓。呢啲我哋由家庭伦理啊、儒家思想啊嗰个角度咧去睇咧，就应该明噶啦。嗱，咁今次汇控咧啊，要吸收个仔啊，即系叫个仔搬翻嚟住咧吓，就好大本钱啊！就唔係而家香港一般啲阿媽咧，係叫個仔翻嚟住，叫多個人多雙筷，叫個菲傭姐姐買少少餸咁簡單，係斥資高達1061億，係高過市場三成嘅日價，即係每股155蚊，向小股東提出將恒生私有化。嗱，咁呢個咧就令到好多小股東當然咧係不滿啦。因为你而家接咗个衰仔翻嚟，唔好讲衰仔嘅银行银生，即系我哋比喻咋？譬如啊，即系费事冲撞我哋何善肯啊，阿老先生在天之灵，因为啦，阿善肯伯咧以前教恒生银行官经营咧，都系以一个诚信为本嘅，恒生绝对唔系衰仔，啊，亦唔系败家仔，即系而家诶，即系讲一个不幸啦，系嘛？接翻翻嚟，咁啊，即系喂，你孭咗佢嗰啲外坏账上身，咁日后派息啊，派股息系会派少咗咧，系嘛？咁但系派呢个都好难讲噶啦，因为咧，但我觉得咧就汇丰咧就唔会死错人嘅。咁佢而家话俾啲股东听，或者向市场放出嘅消息咧，就系面向大中华地区，唔紧要，我食得起个仔，我吸纳翻嚟啊，我贴钱养佢养得起，因为阿妈眼中。系仲有好多层楼，不过唔话俾你听，即系咧系嗰个自己屋企啦，啊，同埋嗰个老公，即系以前外家嗰度啦，剩翻好多层楼未收啊，系嘛？咁个仔啊，同埋我哋嗰啲股东咧，小股东，香港市民系唔知啊，系嘛？咁咧就次元啦，喺呢个恒生嗰个不良贷款嘅比率就持续恶化。由2023年2.85%急升至今年上半年嘅6.69%，6.69%升速系好高嘅，而且咧似乎冇乜见到家乡嘅迹象。以作信贷减值嘅贷款咧达到250亿，具风险嘅贷款系高达660亿，越嚟越多嘅商下投资者面对现金流紧张，抵押嘅物业咧又价值咧大为缩水。无力偿还贷款，就令到恒生的不良贷款比率有增无减。如果恒生冇办法处理呢啲外卖账，每季业绩公布数字咧，就会激化呢个市场忧虑，导致咧恒生嘅股价受压，就引发信心危机。嗱，呢个好彩咧，汇丰咧即系及时啊收购咗，呢个归聘咗呢个恒生。我都记得1965年啊，香港嗰场银行挤提系嘛，当时嘅广东信托银行同埋仲有一间排队咧，就排队中环。不过嗰时好彩有殖民地政府嘅有效领导啊，同埋嗰时香港啊殖民地政府咧嗰个银根咧系相当于丰厚，再加埋咧有祖家英国咧系做靠山，咁嗰场嘅银行挤提咧，虽然都轰动一时咧，但系冇事。但系如果假设如果恒生而家咁样搞法，你话对于香港整个金融嗰个信心，甚至系呢个社会政治嘅动荡，会带嚟几大嘅影响咧？白生 系咁啊，汇控嘅行政总裁艾乔治咧就出嚟强调，私有化嘅计划同恒生嘅外坏账问题无关，而且佢话咧呢个系睇好香港未来经济嘅前景，而且咧佢出今次嘅出价咧亦都系相当吸引嘅。咁啊嗱，即系我就觉得咧。欲蓋彌彰啦，因為咧依個客觀地咧，恒生嘅外壞帳嘅數字咧，已經係大家講咗好耐噶啦。咁而且恒生一向咧，其實就對於商鋪方面咧嘅投資咧，或者係放貸咧，係雖然係好穩健，但亦都係佢嘅所謂 bread and butter， 即係話佢嘅重要嘅業務來源。咁而家大概大家都知道咧，無論工廈商廈咧，都已經跌咗差唔多一半噶啦。對於佢嚟講咧，跟住落嚟咧嗰個出現嘅外壞帳嘅數字，可能只能以有增無減啊。咁頭先陶生你舉嘅例子咧，真係十分之貼切啦。你又用咗三即係咩啊？接翻嗰个叫做败家仔翻嚟啦，咁啊呢个未必系败家嘅，可能俾人咧过咗两栋， 俾人出边过两栋，同埋 俾老千呃又好，或者 老千呃个老千系边个咁， 所托非人又好，咩都好啦，咁啊唔紧要， 佢比較老千啊，以為嗰度有個大金礦係嘛，永遠都唔會衰嘅嚇。香港好，金礦又好，金礦好，香港更好。咁啊，可能個仔信咗呢啲謠言啦。咁於是攣身咧，攞啲屋啊、身家性命懟落去金礦嗰度咧，原來反而係屎氹咯。咁然後個仔啊，係身家冇晒咯。咁跟住翻阿媽睇到啊，係嘛？阿媽就不嬲都唔信呢啲嘢噶嘛，係嘛？ 嗱， 咁啊，接 唔 翻 能 個仔 够 翻 怪呢 嚟。 个仔嘅，因为点解呢？因为我有识啲投资商铺嘅朋友呢，喺10几年前呢，同我分享佢嗰个所谓发达之路，就系点样做呢？即系譬如话佢睇中咗一啲旺区啦嘅商铺啦，咁啊个地理位置十分之好啊，佢根本就唔需要出钱咁滞，佢只要俾少少，跟住呢就揾佢相熟嘅银行啊。通常都系恒生噶啦，因为恒生咧对于呢啲商铺咧，佢有眼光，而且佢有信心。咁啊，于是咧由恒生去负责咧放贷，咁啊借钱出嚟，咁啊喂，咁借出嚟嘅钱，咁点样能够担保啊？呢个投资者能够还呢？好简单，因为呢间铺转头通过恒生嘅网络关系啊，佢已经租咗俾咩呢？租咗俾啲大财团，例如长实啊、屈臣氏啊、惠康啊、百佳啊，甚至其他嘅呢啲咁嘅连锁嘅店啦。咁啊租约呢，仲一租呢，可能系讲紧呢6、7年嘅。咁啊，于是乎呢，嗰笔嘅租金呢，已经可以肯定啊，可以填补到呢嗰个贷款每个月要还嘅数。咁所以其实成个过程呢，可以讲系空手道咁滞，但系冇办法，因为当时咧，无论系个商铺嘅价值同埋个租金咧，每年都节节上升嘅。呢盘生意咧，只系赚不会赔，所以咧，恒生对于呢种投资嘅方法咧，行 十 之 拿 有 九 效啊， 稳， 唔 嗱，而 需 且 要谂啊，只要你譬如话啲铺王啊，或者咩叫做咩阿波叔嘅家族啊，只要点石成金，话嗰间铺恒生就落搭噶啦，即系话咧。佢系根本系呢个成功之道嚟嘅，但好可惜喺2019之后，香港成个嘅经济变化，呢个咁嘅方程式已经唔 work 啦。唔 work 之余呢，佢呢啲佢曾经落搭投资嘅项目，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呢个乖仔啊，佢啊做嘅生意啊，而家已经系今非昔比，所以一下子而家发生咗咁多事呢，下山300字。就系将呢个仔接翻埋嚟，无论闩埋门教仔又好，闩埋门打仔又好，你都唔知。总 闩 之， 埋门，揽住个仔喊又好，呢 门 道理 面 咧。 上啊，门面上呢个汇丰呢个家族，我代号呢个家族容易啲明啊。我写惯啲电视剧都系咁老土噶啦。嗱，呢个家族嘅门面依然系好靓、富丽堂皇，但系佢闩埋门之后，点样对呢个仔呢？嗱，佢而家私有化之后，就唔使同你公众交代，亦都据闻呢。呢个决定咧，系得到咧所谓嘅阿爷或者上边嘅一个咧指令，唔系默许啊，系佢要求嘅。因为点解？因为咧呢个牵涉到成个香港经济嘅信心。你唔好睇小咧，如果恒生出事或者佢嗰个外坏账去到一个地步嘅时候咧，对于银行业嘅连锁影响，连带成个香港经济嘅影响会发生咩事？呢啲咧系所谓防范于未然。所以今次咧。呢个汇丰嘅行动呢，我觉得唔系话对于咩未来香港嘅前景有咩信心啊？点样系 嗱， 调转？系防止一个堤坝去决堤之前呢，要做嘅措施咯。 你讲得好啱啦。咁啊，到底后边系咩原因？我哋一阵咧分析，系嘛？咁啊，恒生咧系全世界一间咧系地位最独一无二，亦都系咧最幸福嘅银行嚟嘅。全世界银行望住恒生牛流口水。你头先所讲，就是、因为至少过去30年，包括咧系呢个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恒生系一间咧。香港资本高度密集嘅区域银行，即系你头先所讲，无论我系呢个业主想问银行咧，恒生借钱，恒生点解眼都唔眨即刻借俾你？因为佢左手交右手，佢另外嗰边全香港嘅财团，地产财团又好，咩都其他嘅大嘅企业全部都系佢嗰边嘅客仔，所以咧佢有咁嘅保证。佢知道咧，我借钱俾你，我一定唔会衰，系嘛？咁因为咧，我向你提供埋你嗰个业主啊，你嗰个物业嘅租客嘅来源啊嘛，系嘛？嗱，喂，几十年都系咁啊！你话香港点会即系曾荫权做特首嘅就话真系想红都几难啊，系咪？咁所以咧，嗱，汇丰嗰阵时啊，并购恒生就系睇中呢一只识得生金蛋嘅鹅，即系知道呢个仔出去搵食啊，系嘛？系摇钱树嚟嘅，系嘛？即系如果你话你阿妈 生咗个仔系张学友，咁你话或者个生个仔系周星驰啊？你咪先都笑到眉开眼笑啊？系咪夜晚瞓唔着啊？阿周阿张学友、啊、开演唱会开到成60岁、啊，可以喺大陆仲可以扫场开20几场、啊，由北上广深一路开到西安啊、太原啊，啊啲大陆歌迷咿呀鬼叫啊，每次扫几多钱啊？我唔知啊，扫人民币10几20亿翻嚟，周星驰咧更加劲、啊。系嘛，套套戏开咧都10几20亿、哦，唔开嘅时候咧就喺屋企咧仆住咧仆埋咧就支悭识俭，日日咧出嚟食杯面啊，同埋食云吞面、哦。你话阿妈如果生咗个仔，一个就系周星驰，一个系张学友，最好你生两个系嘛？个大仔系周星驰，细仔系张学友。咁你话俾个李嘉诚俾你，你都唔做啦，系咪先？系嘛？系咪摇钱树摇到你啊？18年归老啊，入棺材啊？系嘛？咁以前咧，咪就恒生，咪就咁多年啦，就系汇丰啊。点解要啊将呢个啊银行并购入去咧？就认咗佢做仔咧，就因为佢系周星驰加张学友啊嘛，系嘛？咁但系而家唔系喎，大镬啦！假设大陆发出一啲咧好严格嘅指令啊，不准香港歌星开演唱会，呢个第一。第二，所有嘅港产片啊，一定要咧。啊，经过呢个中国啊国营嘅啊呢个诶文化部啊同埋电影局系严格审批，系嘛？不准咧系有任何搞笑啊，同埋任何啊中国认为系不利于国家安全嘅内容。咁一个咧就拍唔到戏，一个咧就开唔到演唱会，咁啊大镬啦！一阔三大，系嘛？咁同埋呢两个乖仔喺出边，原来咧被发现啦，唔系嗰两个啊！原来被发现咧，偷偷地有二奶、三奶啊，私生子有几十个啊，系嘛？咁又死啦，系嘛？我而家咁点算咧？系嘛？咁个阿妈咧就焗住要全棚咧系收晒翻嚟啊！咁啊，闩埋道门系我哋啲家事啦，你出边唔好嘈喧巴闭啦，咁可以唔需要公布，系咪？ 嗯。 嗱，咁而家恒生而家你要咁样被焗住要私有化，系有象征嘅意义，咪即系恒生唔掂，咪即系香港唔掂咯。啊、香港唔掂嘅话，咁而家就睇汇丰咯。啊，汇丰其实咧就吓佢嗰个而家个战略象征嗰个地位非常之重要啦，系嘛？兵家咧系必及住之地啦。美国啊、欧洲、全世界经济体、亚太体、中国，基本上咧就睇两家。第一就是长实和王李嘉诚嘅动向，第二就系睇汇丰嗰个业绩同埋战略嘅变化。嗱、啊，你头先话点解而家汇丰系够胆啊？是超出日价成30%都买呢，为什么会能收购不紧要，是1061亿呢？本来你同个仔大家都是母子之间唔使咁贵啊，是吧？唔使超出日价30%啊，建议啫。当然呢小股东未必制啊，又开股东大会，但25%都好啊，是吧？或者甚至20%啊，是吧？咁呢个呢就是要佢讲个阿妈，即汇丰讲个股仔啊，嗰啲小股东信唔信啊，是吧？咁咧就私有化同恒生咧，佢话啊，汇丰话系同呢个受外坏账无关，但系好多经济学家就当然就不同意啦。因为你恒生嘅营运咧，你系一间100年老店咧，要保我对外要咧维持高嘅透明度。嗱，今次汇控咧就系话，我哋对咧大中华地区同埋香港嘅前景有信心。嗱，呢句嘢咧就系一句咁简单嘅啫。有咩信心咧？啊，佢里边知嘅。里面的银根有多少呢？大陆的资产的资本是透过各种渠道近半年近一年有没有源源流入香港？我想恒生的高层他们按一按个电脑，他们心中有数，但是这个是非常之高的商业机密，是不是？你刚才说在这样的逆境之下，没有理由汇丰还要斥资1060亿，这个是很多钱的，是来到啃了恒生。咁佢點樣向喺倫敦嘅總部嗰度交代？當然咧，而家匯豐好大嘅盈利咧，啲人話係來自呢個亞洲啦，係70%啦，嚇70%裏邊來自亞洲，仲有咧呢個大陸啦，嚇當然仲有新加坡同埋其他地方。我咧有兩個可能，你頭先提到嘅就係政治嘅壓力係來自北京， 嗯， 係嘛？因為你而家即係好似澳洲咁，澳洲嘅出口而家完全依賴於中國。澳洲必须听命于中国，叫你放羊难难，你就要放；唔放嘅话，我就咧抵制你嘅铁矿。所以咧就系嗰个阿妈咧上边啊，仲有一个唔系外公啊，系嗰个叫做家佣啊， 系嘛？即系死咗嗰个老公嗰个老豆啊！家翁咧喺里边拍台拍凳咧，系要嗰个新抱，即系要个阿妈咧，系啃翻嗰个仔，即系咧个仔系佢个孙啊嘛，系嘛？系啊，收翻嚟。咁若系咁咧，就未必系好事啦，因为呢个咧系中国嗰个中央集权啊，嗰个政治去干扰啊，系市场经济嘅行为。 因为咧，除咗个行政总裁出嚟咧否认同呢个外坏账有关之外，另外有啲评论咧，就我唔知系咪真系叫做护航啦，就话咧，等汇丰咧养肥咗呢个恒生私有化之后咧，跟住将来再高价卖翻出去。嗱，呢啲说法咧，全部咧都系 当三岁细路仔啊， 讲紧呢啲 佢当佢 画 三 紧 岁 大 细路仔 饼啊！我哋用翻大陆嘅字 啊， 眼，喂。私有化嘅目的其实咧最简单就系个市场上边，你认为嗰个上市公司嘅股价系低于佢实际嗰个价值， 系啊，冇错。 咁你呢个在商言商，你私有化嘅时候，你先至有所谓着数噶嘛。咁其实好明显，其实你睇到而家地产嘅疲弱，特别系工商铺喺银行业嚟讲，虽然汇丰同埋恒生嘅股价喺今年都有上升，咁但系长远嚟讲咧，呢、這个特别系恒生咧嗰、那个股价系跑输大市嘅，咁你就知道咧，其实佢个外坏账同埋佢嘅所谓地产业嗰个贷款嘅前景咧系唔乐观嘅。如果咁嘅情况之下，你仲要斥资过千亿去收购咧，私有化咧，其实系唔合理嘅。即系在商业嚟讲啊，咁当然你可以画个大饼，话将来咧个经济好转嘅时候咧，恒生咧可能个价值超过佢而家攞出嚟嘅钱啊，到时咧就可以再高价啊双倍卖翻出去。喂，但系呢个系讲紧将来，甚至系不可能发生嘅事。即系香港仲可唔可以再迎来一个咧，即系以往嘅地产奇迹咧？或者可唔可以仲用呢个地产嚟去撑起成个香港嘅未来嘅经济咧？呢个都系一个大问号咯。 所以啊，一宣布呢个收购咧，汇控咧个股价当堂跌咯，但汇啊呢个恒生就升咯，呢个好自然啦，系咪？好啦，咁啊，而家黄东胜嘅呢个主席，你自己心知肚明啦，你自己系咪里边有内部嘅 tips 咧？既然你头先所讲，哇，我原来1061亿其实系低价嚟，抵到烂噶，你凭乜嘢咁样判断咧？系咪3年之后啊？你有咩消息咧？咩消息？例如系咪3年之后啊，香港啊系回归俾英国翻嚟管治咧？系咪？定系3年之后，中国大陆嗰个政体或者个政制有一个巨大嘅变化咧？你啲消息边度听翻嚟嘅咧？但系呢个我都唔觉得话绝对冇可能，因为现时美中两国个经济关系系呢个谈判咧非常之紧张，关税啦，最新咧中国方面又勒住啲稀土咧，又限制对呢个美国咧出口啦。咁如果系咁，你而家美中两国嗰个关税嗰个谈判协议连埋稀土咧？據呢個 Donald Trump 最近咧係又延期多90日啦，但係 Donald Trump 時都話同中國嗰個談判非常之好，佢揾呢個貝弗森時時去北京或者喺呢個倫敦或者喺出邊同呢個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傾完，佢次次都話唱好啊，傾得係非常之好，中國已經應承美國咧係全面開放市場，你記唔記得？3個月前佢咁講啊。系嘛？喂，全面开放市场喎？Are you sure？开放仲有中国有咩市场开放啊？对于美国嚟讲，最大嘅开放嗰个市场，当然就系消费品同埋银行金融业啦。我都讲过啦，系咪向美国嘅 AIA 嗰保险啊开放市场啊？如果系嘅话，系咪你 Donald Trump 少数几个人知啊？几个人知啊？系咪都会通水俾英美之间嘅政府嘅高层啊？会唔会话咗俾听呢个英国首相听，而英国首相同埋英国内阁通风报信俾喺伦敦总部嘅汇丰董事听嗱？呢啲咧，你话可以系一个发紧梦嘅一个设想，系咪？如果唔系咁，就冇理由咧，你用咁高价咧啃咗呢个恒生嘅，呢个好大嘅决定嚟嘅。如果系咁嘅话，就有人极端睇好短期内或者唔好讲短期内，中期后。呢、这个咧，中港嗰个咧经济嘅前景系非常之好，所以咧系有着数。呢、这个翻翻转头，银行系唔会死错人噶嘛。有句说话当你天呢、这个晴空万里嘅时候咧，银行咧就成日话俾你听，佢想有佢借把遮俾你。一落雨嘅时候收翻把遮啊嘛。银行家系全世界 系啊。 最不慈善同埋最凶狠啊！啊，揸住嗰啲钱咧，系武器化、最大化咧，系最无情嘅一个行业嚟噶嘛。你倒转头，你1061亿系冇办法解释嗰啲样嘢，系咪啊？喂，我话你话啊，中国嗰方面政治施压，喂，银纸嘅嘢，我成日都话 follow the money。你话系银纸嘅威力大，定系习近平嘅共产党嘅威力大咧？嗱，呢个我唔系好肯定。如果你话恒生啊，这个收购嘅行动系因为嗰个阿妈汇丰系受到北京中南海嘅政治压力，佢应该系用另外个方式咧系甩身噶喎，系嘛？就唔会话我听咗你讲，我如果我系恒生啊呢个汇丰老板，我越听越惊喎。啊，你咁攞把枪摆喺个台面，叫我啃咗佢，唔系啊嘛？系嘛？咁你试下叫中国啊！如果是这样，不如你逼下新加坡谈马石啊，是去买啲中国啊嗰啲咁嘅烂资产啦、啊，好吧？你睇逼唔逼到新加坡系嘛？呢、这个汇丰啊，佢喺全球是一个跨国嘅银行金融帝国嚟噶噃，啊富可敌国噶噃。咪虽然咧佢唔系一个主权国家，之但佢后边咧嗰个水都非常之深噶。啊，你话喂，如果所谓嘅阿爷去逼啊，逼到呢个汇丰咁样样咧，我唔知道啊。香港有好多咧，啊，譬如报纸啊、电视台啊，吓呢啲香港嗰啲老板啊，系嘛，最惊咪接到西环电话，西环指示点点点，佢点点点。即系如果汇丰系会堕落到一个咁嘅 level 咧，唔知系香港玩完啊！我认为成个英美啊、西方嗰个金融体系都玩完。 我唔意外喎，陶生。最简单而言之，香港人啊，特别系 BNO Visa 嘅 MPF。即系强积金啊，到今时今日啊，都唔能够咧顺利攞得翻。 哦， 啊，汇丰都依然执行紧咧，即系叫做中国大陆咧嘅指示。啊，如果汇丰真系咁硬正，你话佢富可敌国，甚至佢可以用金融影响翻政治嘅时候，照计香港人嘅 MPF 已经收咗啦。即系我净系用呢个例子，我就会调转，我就会觉得啊，里边背后咧唔系单纯经济，亦都系政治。 Yes and no 嘅。呢、这个强积金其实对于汇丰嚟讲好湿碎啫，嗰啲钱系嘛，有几多钱啦、啊？之但系你而家话成个中共啊，个大陆啊，系逼佢啃晒恒生所有嘅外坏账，要佢咁样私有化，呢、这个决定系大过中方阿爷叫你扣住啲强积金100倍，扣住啲强积金唔俾咧，汇丰唔会蚀嘅，因为啲钱仲喺佢嗰度啊嘛。但你叫佢孭起一个咁嘅恒生所有外坏账，然后见唔到家乡，而且佢心中默默计数，知道3、5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更加惨、更加扑街嘅时候，佢仲要搵个1000亿啊，系走嚟买恒生嘅话咧，喂，咁佢即系自杀啫，系嘛？ 嗯， 所以呢个有大有细，我唔知道，或者你系啱，或者而家汇丰已经成为中国啊嘅一个金融嘅殖民地。咁你就要睇下佢个董事局里边有几多中国嘅人啊？当然咧，中国嘅资本系佢最大嘅单一股东啊嘛，而家系嘛？但系有几大程度系话到事，系嘛？嗱，所以呢个咧就系经济同政治啊，马克思话，经济系下层建筑，政治永远系经济嘅上层建筑。嗱，呢个咧，我相信呢个决定啊，系呢个英国、美国同埋西方嘅金融界同埋政界咧，都系密切留意嘅。啊，所以对于香港咧，唔系话净系小股东，哎呀，啲阿婶阿婆阴公咯，买咗汇丰咧，近来又跌咗几多，百分之几多啦？唔系睇得咁细眉细眼，系整个香港未来3年、5年喺呢个世界秩序系重整之下，吓佢嗰个香港同埋汇丰点样重新定位嘅问题啦？呢、这个系 open question， 我真系唔知啦，系嘛？我唔系呢方面嘅专家。在汇丰里面打工那些那些高 很简单 他们自己心中有数 正如陶生你所说银行业就是一个最好的天气预测员他看到经济的前景快过我们普通人很多很多如果在今次的事件你当是银币的两面你究竟信行政总裁说他看好未来的经济和外坏账无关还是其实汇丰已经掌握了某种的经济的将来啊，佢今次嘅决定咧，系防止紧某啲事发生咧。嗱，呢个咧由翻你哋自己去判断啦。因为咧，啊，始终呢啲叫做咩啊？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嗱， 每个人都为咗自己嘅利益去讲说话嘅，系嘛？ 第三个可能就系佢把口话